出来呀，把你的头围甩一甩，忘掉那失败呀，抛开了你的烦恼，一切从头来呀。每个人都会有不如意，每个人都会有失败，只要你坚强地去努力，成功就会来来来来，快把握美丽的现在，创造幸福的未来。稍微拍一拍，快点跟我来呀，把你的眼泪擦一擦，笑容露出来呀，把你的头围甩一甩，忘掉那失败呀，抛开了你的烦恼，一切从头来呀。每个人都会有不如意，每个人都会有失败。